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好啦，咁咧就 开咗支酒啊！你 做咩攞开嗰支？我想就系想话俾人听，今日开咗两支酒。点解开两支酒咧？因为咧头先咧佢阿土伯去屙尿嘅时候， 你都有份喺隔篱， 就话喂开多支咯咁样。咁系咪真系好饮啊？你点解要我要开多支咧 ？OK 喎，你知 OK 喎。 啊 ，OK 啊嘛。 其实我系讲笑嘅啫。你原来你理真，你真系开多支。 你唔好同我讲笑啊！喺酒嗰方面，你知唔知啊？你在走啊嘛，唔 你開始兩兩嚟啊，徐少華，阿徐伯， 呢支係咩咧？其實呢支係澳洲酒，叫做 The Dead Arm，The Dead Arm。咁啊喺澳洲嚟講都嗱，佢嘅提子係 Shiraz， 我唔知道我有冇讀錯啊。Shiraz 呢個提子咧係較為偏酸嘅，不過咧佢就係好爆口啊 ，full body 嘅。 掂到碌啫， 系啦，咁啊，曾經攞嗰啲獎咁啦。 我有一個 Blue Gold Medal。 喂，幾時你帶一支嚟啊？ 我屋企好多啊。 係啦，喂喂，莫嚟好多咁，你攞嚟分享一下先得噶。 但係都威士忌嚟喎，我哋可能做唔到第二次，彎咗咯，條友攬住噶咯。 好啊，咁啊，頭先上一節咧，其實我哋原本想講嘅咧，都係想講政治與司法關係。OK， 咁啊，有啲啊網友咧就留言話：，喂，你哋唔好咁陰謀論啊，諸如此類。 我唔想噶， 咁就呢樣 我真係唔想咁陰謀論噶，我唔想令到我自己都覺得呢個世界係咁陰險嘅。但係如果你喺中共嘅管治裏邊，你睇翻佢過往嘅歷史同埋權鬥。同埋佢啲陰謀，有時你好難唔令到我哋咁樣懷疑咯。 嗯 ，OK， 即係我覺得大家太單純喺過往嘅香港嘅政治運動同埋民主運動裏邊咧，有時係要開始多啲思考角度嘅。 嗯， 即係唔好諗住嗰樣嘢係太過簡單。嗱，我嘅最後結論咁樣，我認為可能黃台陽甚至乎梁天琦都係佢哋其中一隻棋子。OK。所以嗰陣時候有啲人話，甚至我同我事前都聽到啦，就話佢哋想走嘅。OK， 咁最後黃台陽就走咗啦。 嗯， 咁其實有一個引證咯。喂，我點解要俾你利用啊，大哥？我原來發覺，喂，原來你即係、就是、一手策劃嘅嘢，原來我最後我要係出嚟頂噶。喂，我梗係走啦。喂，所以我後屘我 explain 得到點解佢哋嗰個行為咧係咁反覆嘅。我唔係完全即係亂咁估嘅，大佬。你估真係亂嚟嘅咩？但係我想提醒大家一樣嘢，中共嘅手影喺香港其實已經係無處不在。 係嗱，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就係 exactly 頭先土伯所講嘅最後一句。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其實我唔係想講乜嘢嘅陰謀論案有關個人嘅層面嘅，即係邊個係鬼，邊個唔係鬼。但係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話，今時今日香港嘅政局。不要说今时今日其实过去一直以来、中共在香港的渗透呢是我想是回归之后是没有停过或者回归之前也有但是回归之后是没有停过特别在2003年那个的、七一游行之后呢其实你看到中共的政策的改变、就係話佢睇到，喂唔得喎，我哋要喺香港嘅政喺個嘅政治當中咧，我哋要活躍地去做一啲嘅工作， 滲透分化 係啦。咁我想講嘅呢一點係講個政局，而唔係想講邊個人係鬼，邊個人唔係鬼。 冇錯， 大家自己知道自己係唔係鬼就得啦。你如果唔係鬼，我想講強調一點嘅就係、是。在以後的這些社會運動當中你如何自主你要知道自己要承受什麼代價 不是很簡單拿回取白的個 case 你那時候做十死事、 不是啦你既然提出這點 不是我想給你機會你解釋 我沒有做過 十死士就係咩咧？我冇自認過死士先。 OK， 人哋 label 啫。 嗱，你如果真係要講嘅，就係話自從參加咗嗰個嘅記呢個嘅叫做 記者會， 記者會當中佢揀咗十個人，當時嘅秘書處揀咗十個人，佢希望喺呢一個嘅記者會當中解釋一下點解你咁早就舉手支持 表態 咧咁樣。啊，之後咁啊，多謝呢、這個。蘋果日報就將佢 name 呢十個人叫做死士啦，我絕對冇諗過要為任何社會運動死嘅。OK， 依個首先講清楚， 因為我哋嗰啲基因啊嘛，我哋香港人都唔係呢啲嘢嚟嘅， 我 都唔 會 為我都唔會嘅， 係啊。 OK， 唔係你嗰個 case 其實睇到個手影喺邊度咯，即係佢都覺得喂，我要講啲。即係其實我心裏邊唔係好順嘅，我唔係話你啊，即係我唔係怪你，而係喂我焗住，我有乜咁嘅計仔。而佢有時佢威逼利誘嘅，即係老公，我覺得佢玩呢啲招數咧係出神入化嘅。OK， 喺我就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好過你，唯一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冇細路啊嘛。屌我驚你有牙咩，大哥係咪？你咪搞我咯，係咪？我咩未俾你搞過啫，係咪？我選舉又輸過俾你咯，係咪啊？你又拉過我，告過我幾鑊咯？你係爭未拉我去坐監啫。咁所以咧，如果你放屁嘅時候咧，佢反而奈我唔何喎。嗱，我都唔玩咯，係咪？我唔喺前線咯，我又唔同你選舉咯。咁你告我乜啊？大佬告我條毛啊，大哥。咪所以咧，反而我哋呢啲 case 咧，反而仲好少少。嗱，黃台陽同梁天琦嗰啲咧，就是、其實佢中曬。我覺得你問我八。七八成啊，唔敢話八九成，佢係俾人利用嘅多。喺成個運動嘅過程裏邊 ，OK。不過我哋要轉話題嘅啦，話差唔多要。 哦， 唔係講三節都係講呢個旺角騷亂。 係啦，咁啊， 回歸兩年前喎，大哥。雖然大家飲大兩杯。 係啦，咁咧嗱，我哋又講下呢一個新嘅題目咧，就呢個沙中線啦。哇，呢、這個沙中線真係獲新鮮獲獲金啦， 獲獲高潮獲獲金， 高潮啊！咁呢一個 油麻地戲院嗰啲戲名你都唔識，大佬 。我同你同細良唔同，呢啲戲好少睇，呢啲戲名唔係好背得熟啊。咁咧就呢、這個沙中線咧，就林鄭終於宣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就委任呢個啊姓夏嘅法官啊夏文咩啊夏文晶啊。 夏文迹， 唔系吓 咁犀利， 一阵又揾出嚟，唉，饮多咗两杯。咁咧，剩下嘅法官咧就希望喺六个月之内就可以咧有一个嘅报告交出嚟。咁但系咧，而家其实呢个委员会系未成立，点解未成立咧？即系宣布成立咧，因为有关佢嗰个除咗个法官作为一个嘅主席之外咧，其他委员系未委任嘅， 未齐脚。 仲有呢、這個嘅調查委員會個調查範圍係如何呢？係未有白紙黑字 confine 嘅。 夏正民 ，OK， 夏正民法官。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呢個嘅777咧就已經聲明咧，就係話唔會將呢一個嘅沙中線呢個嘅大角咀站係咪大角咀站啊？就係、是、會搬埋落去嘅。大角咀站發生咩事呢？就係話咧。剛才我所說的獲高潮獲金了，就是呢又出現一個叫做工程這個造假事件，就是原本呢這個的大角咀站呢、啊、都是沙中線的、啊、這個站，就是呢它應該呢有一幅牆，這幅牆呢就是在這個的所謂的、就是 underground 那個的叫做譬如買飛啦，然後跟著下去的平台那幅牆當中呢據說是主力牆，就應該有兩層的鋼筋。這個牆呢，這個什麼主力牆呢？就是維持住那個上層和下層的其中一個主力牆。 即是不會倒下來啦，簡單來 說。簡單來說就不會倒下來。但是呢，其實呢，這個牆呢，應該原本應該有兩層的鋼筋。但是呢，現在呢，就報道出來就說只是得回一層鋼筋。 嗯。 那而且呢，為什麼會得回一層鋼筋呢？原來呢，就是因為呢，在個批檔的過程當中呢，就發現咧，就話喂，唔係喎，點解會有凹凸不平嘅情況咧？跟住咧就發現唔係喎，有啲有兩層鋼筋，有啲一層鋼筋。於是嗰個承建商咧就話：，誒、哎，不如咁啦，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將原本兩層鋼筋嗰啲剪走佢，成為一層鋼筋。嗱，你話呢件咁嘅事， 最即係最大令人覺得係好匪夷所思嘅，就係話又係要踢爆之後，呢一個嘅港鐵好似如在夢中，又跟住我哋嘅香港 扮啫，扮啫， 又好似係如在夢中， 都扮嘅啫。 嚇、啊！即係我覺得，喂，究竟發生咩事啊？嗱，我有一用一個例子嚟講，我做生意都做咗十幾年， 嗯， 我哋咧就有好多嘅客户。 是 咁啊，咁讲，希望我啲客户唔好即系怪责我吓， 唔好 feel offended 啊，唔有啲就真系叫好客， 系 有啲又叫做唔好客。咁、咩叫唔好客咧？就有两种嘅， 唔走数， 一种啊，唔系冇嘅，我冇呢啲唔走数嘅客嘅。咁咧就系一种嘅客咧就好难服侍，好鬼 厌尖， 厌尖而且系不讲道理。 嗯， 有啲咧就系咩咧？要求甚严， 系 OK。要求甚严， 即系你好诶，俾八分九分唔得嘅，一定要十分，甚至十一分、十二分。 系啦，咁如果从做生意嘅角度嚟讲咧，就已经系同下低嘅下属就讲嗱，喂，对唔同嘅客，嗱呢啲咁嘅奄尖客、奄尖声闷或者咩嘅客户唔紧要，咩啊？呢啲客户我唔做都唔紧要嘅。 OK，OK， 但系对嗰啲严谨嘅啦，喂，你小心啲啊，唔该你。好好好服侍佢，唔该你唔即系 唔好 加紧两钱肉紧， 唔好最后咧就 call 到我啊取爆， 系啦，唔好 call 到我 投诉我， 系啦，但系对于无理取闹嘅客户咧，我就真系落咗个指示就唔好搞，由得佢，佢要断话唔续约，由得佢唔续约， 唔做你生意， 因为点解你系无理取闹， 系， 但系对于嗰啲嘅叫做咩咧奄尖客嘅客户咧，我就话喂唔该你啊。小心啲，但系对客户咧就话唔该你服务好啲。 OK， 啱 啊呢个嗱，今次我想用呢个例子嚟讲咩咧？就系、究竟港铁成为一个咩客户咧？ 嗯， 点解由呢一个嘅叫做嗰、那个之前嗰个嘅沙中线嗰个工程嗰个叫做咩客户啊？嗰、那个唔系嗰个供应嗰、那个服务供应商叫做 咩威利啊嘛，好似话。承建商、总承建商， 承建商啊，而家系另一个承建商嚟嘅。山诶，依个嘅大角咀站咧，系另一个承建商嚟。点解有不同嘅承办商都会可以做出啲咁嘅事？会唔会我有理由怀疑就系话，佢哋大家喺工程界都明白，诶，港铁唔使咁紧张， 阿水嚟嘅， 求求其其得噶啦。 你要揾笨就揾笨啦， 揾佢笨啦吓，揾佢笨冇后果嘅咁样。 唔使咁认真 啊！即系呢一个咧，我自己觉得今次呢个大角咀站令我再一次对港铁嗰个嘅，无论系港铁自己本身或者系呢个所谓嘅我哋嘅香港政府啊，啊呢、这个运输及房屋事务局，究竟佢哋即系过去嘅工作系如何咧？点解我哋嘅港铁呢个沙中线站会有出现咁多嘅问题嘅咧？然后跟住呢啲问题简直系匪夷所思。 嗯， 即系嗰个情况系匪夷所思。喂，如果好似举翻唔好讲呢个大角咀站之前呢个嘅沙中线嗰个嘅所谓剪断呢个嘅嗰、那个 钢筋 呢件事件都好。喂，你发紧梦啊？你冇人喺度喺个工程里面监察噶。老实咁讲，就算我屋企啊，我今日啊，我话嚟之前啊，我个厨房漏水啊。我厨房个下低个星盘流水啊！我叫咗人嚟整啊！我都会喺现场啦，系咪啊？ 都望一望， 都望一望啦，系咪啊？究竟喂发生咩事啊？点解会流水啊？ 跟住整完之后，你发觉会唔会继续流噶？ 你究竟港铁喺过去呢啲嘅工程当中，点解会出现到连嗰个嘅嗰啲所谓嘅已经落晒石屎，你都唔知道？跟住咧喺个记者会当中。呢三大巨头出嚟嘅时候，仍然不能将成个情况讲到出嚟。 嗯， 即系呢个反而系我觉得个问题核心。你一个港铁咧，同埋香港政府咧，好似即系瞓紧觉喺咁重要嘅工程。 我自己嘅睇法咁，徐伯 啊， 即系如果你话一个发展中嘅国家， 土瓜湾 ，sorry， 系土瓜湾，唔系大角咀。 啊，土瓜湾，呢、这个都唔重要啦，边个站都，总之都系出事。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过去做这些工程，即是没有做过这些工程，应该意思就是刚刚开始的，有这些塌Q 东西，政府的监察即是不力，甚至乎承建商偷工减料，甚至乎是乱违规做这些，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啫，唔係代表可以原諒嚇。喂，但係香港搞呢啲咁嘅工程，由七八十年代開始搞到好多鑊噶咯喎，大佬。我僆仔嘅時候睇住呢一個嘅，即係地下鐵路啊嘛，嗰陣時候為你建造啊嘛，記唔記得呢個口號啊？七十年代、 啊、為你建造係係，我哋嗰陣笑咧就係圍住你嚟建造，我哋嗰陣笑佢。佢本来是为你建造， 你大过我，所以识玩啲烂 get 啦。因为我细你几年啊，但 啊， 喂，以前都唔系咁大镬噶。喂，我哋唔系第一镬做啊。我七十年代已经起紧港铁，系咪掘到个地盘深到阿妈都唔认得，吓死咁就望落去，以为跳楼咁就系。喂，今时今日已经去到二十一世纪嘅接近二十年代，即系话我哋过去嗰。四五十年接近係嘛？喂，做緊呢啲咁嘅工程，喂，如果你政府要監察，用乜嘢啊？我唔係第一鑊啊嘛，大佬，我哋嗰條鐵路嘅幹線都玩咗好多鑊㗎啦，係嘛？由我僆仔嘅時候，由呢個唔知尖沙咀殺到去觀塘，跟住過港島線，跟住呢度又插一條，嗰度又插一條，我都有因為有啲我都冇答啦，已經。 咪七十年代嘅事啦，其實就香港嘅所謂地下 鐵路。八九十。十一 啊， 喂， 你 四十年啊，大佬， 有冇听过呢啲咁嘅所谓嘅好似短桩工程咁样样咧？ 咪有，就系嗰啲工伤嘅问题 啊， 即系啲工人啊，即系搞下搞下，因为工业安全嘅问题，就即系瓜咗咁样。唔系嗰阵时候我哋都听到嘅， 唔系呢啲唔同啊，啲工伤啊， 系 咁啊，真系一定会有嘅呢啲咁嘅所谓嘅地下工程。 冇错，咁嗰阵时候亦都个意识唔系咁强啊嘛，即系你政府监管，梗系谂住快快脆脆起好佢啦，用最平嘅价钱，咁牺牲啲工人。咁呢个我哋系即系其实系不断进步紧噶啦，已经。喂，而家你系连个工程嘅标准都不合乎咧。 嗯， 喂，呢个系我完全匪夷所思。就算你叫我。好似點陰謀論去估，咪都估唔到喎，大佬。咪點解無端端搞成咁大鑊噶？我上個禮拜五喺個節目都講，我話喂，如果你咁樣剪短啲鋼筋，成棟嘢冧咗落嚟，咁咪好大鑊。 嗯， 喂，醜聞嚟嘅喎。喂，我哋呢一個唔係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喎，我呢個係國際城市喎，做呢啲咁嘅工程唔係第一鑊噶啦，係咪？其他國家都有好多經驗噶啦，點會搞成咁噶？喂，呢個先至係匪夷所思啊嘛，呢個先係難以置信啊嘛，呢個先至係覺得，喂，究竟你港鐵喺度搞乜噶？即使你話而家搞個咩調查委員會出嚟學阿肥棒嗰個年代，即係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咁個調查委員會查，咁又點咧？我真的不知道你，喂，咁你第一，你的查是用时间换取空间啦，定系还是真正你是想彻查究竟在整个外判工程里面监察的工程方面，咁你是想做啲咩先？ 嗱，呢个咧，阿土伯，你系讲出个其中一个重点噶啦，即系话咧，而家咧，大家就即系你知道啦，逢亲涉及到呢啲咁嘅嘢咧，就唔会分黄丝同蓝丝噶啦， 啱， 即系话咧，大家咧都系会。就算連藍絲都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咁都得嘅，咁而家成立咗一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話咧，最少有半年嘅時間咧，呢一樣嘢咧就會係交俾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做啦。咁又跟住咧，所有嘅官員好，所有嘅持份者好，就話我哋而家唔講嘢啦。嚇，呢半年裡面咧，最少就會有即係可以將成件事咧就帶單佢。如果從政府的角度來說， 即是找個回旋的空間。 如果從6777的角度來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最方便的一著。當然，我即使這樣說，我都是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我只是說，就是說這個成立777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大家不要將太多的 credit 交給他。唔好覺得啊，你證明啊777咧就係、是、一個啊有為嘅政府啊，諸如此類。喂，呢件事對佢嚟講係最方便嘅處理。 同埋我有一個指標嘅，但係過往嘅年代裏邊咧，即、就、係、是、由呢個開放直選開始咧，一有呢啲咁嘅醜聞嘅時候咧，立法會係會用呢一個權力及特權法案咧，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嘅，即係政府有政府 check。我哋立法會有立法會 check， 跟住再 即係唔會話咧有咗呢個就冇嗰個咯。 Exactly， 甚至乎嗰陣時候觀龍樓冧樓啊，係咪觀龍樓？我唔記得咗。嘉利大火啊，蘭桂坊嗰、那個即係即係人踩人啊，新機場嗰啲，立法會係會成立個委員會，甚至乎嗰陣時候徐家傑無端俾人炒魷都成立個委員會啦，係咪啊？因為我 補充一下，有啲 點解你笑咧？徐家傑俾人炒魷，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未必太多人會記得。 OK OK， 因為我喺度數舊事啊嘛。 徐家傑咧就係以前廉政公署嘅一個執行嘅，即係高級嘅，即係執行主處長、 助理處長、 助理處長。咁咧嗰陣時候咧，就因為咧佢又搞拳賽，係啊，咁啊同啲黑社會咧就往來甚密， 係。 啊，咁嗰陣時候咧，就因為 呢個就係調查結論嚟嘅，差唔多係。 啊，廉政公署就炒咗佢。 嗯。 當時立法會就用 PMP 去調查佢。我笑嘅原因就係話，一件咁嘅事，你諗下，當時 PM 都會成立 PMP。 同埋嗰陣時係港英年代喎、啊，你相信港英喺最後尾嘅殖民地歲月裏邊咧，已經係公正不阿嘅喎，係、嗯、嘛？即係佢唔會亂咁炒人嘅，但係都成立委員會。 你諗下，而家今時今日嘅立法會，就連一件咁嘅咁重要涉及公共安全嘅事件，呢一班嘅建制派都係推翻嗰個嘅 PMP 嘅、 嗯， 即係其中民主派話想成立呢個 PMP 啦，又建制派又反對，唔、 嗯、 同意。喂，咁、那個 PMP 要嚟做乜啫？ 咪立法 廢 Q 咗，咪廢咗佢啦。 不如你話立法會都廢咗佢啦，其實 咪咪咯。喂，一件涉及到公眾安全，涉及到一個嘅港鐵的一條線，咁、 嗯、 重要的事件，而我哋嘅建制派仍然覺得唔需要成立一個 PMP 嘅一個叫做權力及特權法案去調查件事， 點解咧？ 頭先阿土伯已經講啊，喂，佢都咪推落話，喂政府嘛，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嘛，咁我哋就唔使重複啦，唔使重複啦。 唔係我真係理解唔到喎，因為點解咧？喂，如果你唔係臭屎想密冚嘅話咧？聽我阿媽年代嘅即係俗語啊俚語，喂，除咗你想臭屎密冚之外，如果唔係，喂，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立法會有個 PMP 同時進行，有咩問題啊？咪傳召曬啲證人上嚟咯？點解你會搞成咁？嗱，呢個總承建商嗰、那個即係分判商，呢、這個係倒石屎嘅，嗰、那個係搞嗰啲鋼筋嘅。几时收到个报告啊？咩时间收到个报告啊？点解你唔处理？喂，呢啲系全部一次过问晒佢啦，大佬。 因为咧，立法会佢系会只系睇佢自己嘅职能同埋责任噶嘛，你唔使睇考虑埋政府嗰边噶嘛。 关你差事咩？简单讲， 政府有政府做，你立法会有立法会做。 喂，同埋立法会嘅功能系咩？第一，我哋睇住个荷包；第二就系我做监察政府嘅工作啊嘛。喂，老实讲，而家啲咩动议辩论啊、质询啊，冇用噶啦。喺除咗你成立 PMP 同埋喺个财委会里边阻止政府一啲离晒谱嘅拨款之外，喂，其实立法会呢个功能已经系削到好紧要。 唔系，所以咧，点解今次咧建制派咧都当林郑今日出嚟讲话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根据呢个嘅法例86条，即系话有嗰个嘅所谓嘅传召权啊、拘捕權啊，呢啲嘅方式去成為一個咁嘅獨立調查委員會，而建制派咧就舉腳贊成咧，佢 release 咗佢 pressure 啊嘛， 立法會就可以唔成立呢一個嘅委員會啊，調查委員會 啊，咁但係其實我哋話過去喺港英時代，政府有政府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立法會有自己嘅 PMP， 喂，冇相沖嘅喎呢樣嘢。 喂，還掂你都係嘥納税人嘅錢嘅啦，係嘛？你起埋啲咁啊，又剪短咗個鋼筋啊，應該呢個站又唔掂，嗰個站又唔掂咧，石屎又唔得，咁咪查多幾下咯。 因為呢件事係嗰個你係無可卸責嘅立法會，就係呢個涉及到公共安全、 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係喂，唔係啊，一切嘅嘢冇大於公眾安全嘅咯啩？ 唔係我上個星期我都喺度講，我話我而家想象緊，喂你啲鋼筋喺度剪緊。咁我哋咪變咗明日之後嗰套戲，即係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嗯。 咁冧曬落嚟咁啊，大佬。 嗯。 喂，好大件事喎、 啊。 哦。係嘛？這個喂，這個我哋唔係第三世界國家啊嘛，大佬。我呢個係香港嚟，咁由70年代已經起緊呢啲咁嘅工程，咁咪越起越退步嘅，大哥、 嗯。 我完全想做唔到喎。 喂，我想問 你講俾我聽，你話喂，阿土有單料爆俾你聽，我話咩料啊？ 喂，原來嗰度剪咗鋼筋，我唔係啊嘛。香港啲工程冇咁大鑊，大佬。 你係啊，你嗰、那個你唔會信噶。嗱，你以前嚟講咧， 我真係唔信， 你真係唔會信嘅， 匪夷所思啊，大佬。 喂，你就算今次土瓜灣呢單嘢都係起初報出嚟嘅時候，哇，會唔會咁離譜啊？即係話因為幅牆咧，就有一種即係岩岩沉沉，跟住發現原來咧。有一層咧，就兩條鋼筋，一層一條鋼筋。於是咧， 剪咗另一條。 承辦商話：，誒、哎，解決個問題係剪咗佢。喂，你覺得唔係嘛？你講笑係嘛？邊有可能發生啲咁嘅事啊？ 嗯。 咁但係而家香港點解會淪落到咁樣咧？嗱，呢個亦都另一個我哋覺得值得深思嘅問題。點解嗱？除咗我哋啱所講，港鐵自己本身，我覺得係好有嚴重問題。因为点解咧？而家唔系一个承办商对处理你个客户用咁嘅方式，用一个匪夷所思嘅方式，系两个。我而家有怀疑就系唔止两个，即系话如果系咁嘅时候，你呢个客户本身俾人已经睇得出你嗰个监管嘅力度系非常薄弱， 即系话 非常薄弱。 有一个教训，那个教训咧就系咧我哋食滑呢一个港铁嘅 啊。 即系我哋投到标咧，即系发达 啊！ 求其做都得噶啦， 做得啦。 咁你不如 假又得， 即系你判俾我好过啦。横掂我都系唔识嘅呢啲嘢，大佬 啊， 系嘛？求其做你都得嘅咁样 啊？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系令我最大嘅疑问喺呢度啊！冇理由我哋咁多年嚟积累咗咁多年嘅经验，我哋会调翻转头行路打倒褪嘅。 唔系呢个咧， 你话第一镬，我哋从来未做过啲咁嘅工程，所以我唔识监管。甚至乎咧，呢啲係外國嘅財團，即係嚟撚我撚化我哋嘅，咁我哋俾人食滑咗，可以理解。喂，但係香港咁多年嚟，喂，你諗下啲鐵路已經係八爪魚咁啦，起咗咁多條啦，大佬。跟住你有新機場嘅工程，而家有咩港珠澳大橋，喂，咁多啲基建工程， 點 解冇理由我哋唔識監察嘅喎？会俾啲咁嘅承建商嚟玩翻我哋转头嘅喎，大佬。 而家我好赞成阿土伯呢个讲法咧，就系话咧，其实过去我哋嘅大型工程系真系冇停过嘅， 系啊， 系冇停过。 佢由靓仔开始。 如果你按一个 common sense 嘅方式嚟去了解呢件事嘅时候，经验丰富啦，应该。 嗯。 有关监察嘅程序，应该。非常之即系已经哇，全部滚瓜烂熟啦，系咪啊？ 唔系你揾我一次笨得，但冇理由揾到我咁多次笨啊，大佬。 但系而家系退步到一个程度，系你觉得难以置信。咁点解会系咁咧？香港点解会去退步到一个即系港铁呢个工程显示出就系话，喂，发生咩事啊？点解我哋嘅啲公共工程嗰个监督会退步到一个程度？呢、這个监督除咗涉及到港鐵之外，亦都涉及到我哋嘅政府嘅。 嗯， 系兩邊都有嘅。 政府係大股東嚟嘅， 政府係股東身份，而且政府本身亦都咩路政署、乜署、物署諸如此類呢啲嘅署， 佢係有嘅、那個、部門都牽涉埋喺度嘅嘛。 喺度嘅嘛。喂，你哋瞓曬覺咩乜？ 冇理由全部都瞓覺，我嘅奇怪點就係在於 就係、是、咯。喂，而家嗰啲嘢全部已經頭先講土瓜灣嗰個批檔咗啦，去到一個最後嘅工程啊！而家要拆翻曬啲嘢出嚟， 本來諗住游灰水嘅啦。 唔係應該 suppose 我哋都話了解就係每一個步驟都係需要有一個嘅監察嘅步驟噶嘛，應該一定有噶嘛。你唔會係去到完工，又跟住咧，因為咧裡面有啲涉及個呢個工程嘅人真係頂唔順出嚟爆料。 唔係，我覺得咁。 然后跟住要拆晒佢，然后重新做过。 唔系香港，即系崩坏就我哋即系头嗰二三十分钟我哋分析咗，但系去到最后一点，啱你讲咗出嚟，总有人爆你。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喺嗰啲发展中国家呢啲咁嘅嘢，咪冧咯，咪出轨咯，系咪？咪人命伤亡咯。但系香港个制度唯一。虽然你话政府有弯嘅，啲承建商又偷鸡嘅，最后都有人爆你噶。喺未起好之前有人爆你噶，大佬。即系我哋唯一就系仲可以相信个制度里边能够自我修正嗰样嘢就系呢样嘢。 嗱，我希望咁啦，即系话 喂你系就好爆晒出嚟啊，大佬。如果唔系，我哋真系变咗好似嗰啲 非洲啊、南美啊，甚至乎嗰啲唔知咩發展中國家嗰啲東亞嗰啲即係菲律賓啊嗰啲，我唔敢話人哋啦嚇，即係泰國嗰啲咁樣。喂，大佬，喂呢個香港嚟噶嘛？ 曾經 三大金融中心嚟嘅大哥， 唔止金融中心啊，香港曾經係各方面嘅模範，頭先包括埋警隊，各方面我哋香港係一個專業嘅城市，因為點解咧？我哋係講緊一個。無論是醫療，我們的醫療你不要說、現在公共醫療經常排隊，不要誤會，香港的醫療水平在全世界的水平數一數二的，香港的醫療水平、所以香港有很多，因為很多的專業都是在個水平當中，都是在個國際一二級水平的， 甚至乎你講鐵路已經感覺到了、原本香港的港鐵，我們以前叫地下鐵路，其實根本是可以足以同全世界國際的比美、你去過美國又好，你去過英國都好啦，去澳洲都好啦，大佬，嗰啲車又唔準時，又污糟邋遢，係嘛？跟住又唔知有個有條友出嚟喺度亂嗌一通，大佬。喂，我哋本來係世界級水平，大家都喺度學緊。唯一我覺得係可以比美嘅就係同我哋即係甚至乎贏我哋日本仔，係嘛？西方國家本來都不夠我們，喂大佬，而家我哋調翻轉頭行路打倒褪，連呢啲咁基本嘅工程嘅安全、公眾安全嘅問題都照顧唔到， 所以咧呢、這個咧我自己覺得 你爆料俾我都唔信啊！真係 同嗰個頭先我哋第一二節所講司法與政治嘅關係，你話如果同政治無關，我打死都唔信啦！即係香港今時今日淪落到咁樣樣，你話同政治無關？同所謂咩叫政治啊？同個政治制度咯，其中一樣嘢。 嗯， 即係話點解一見微知著？頭先講行路打倒褪，我哋今時今日香港一個咁嘅鐵路，你睇到所犯嘅嗰個問題，基本上我已經覺得唔係 A、B、C 嘅問題，係一個 criminal 嘅問題，係一個嘅文化問題。最係一個我雖然咧嗰、那個 文化問題好大鑊嘅咯，改唔到嘅咯喎。 嗱，依家獨立調查委員會咧，我會覺得當中一定咧涉及到有人造假，造假就係一個罪行問題。 嗯， 然後跟住另一樣嘢就係馬虎就係涉及我哋政府嘅監管嘅問題，求其嘅問題。罪行與文化呢一樣嘢係嚟自邊度咧？其實 老共 係嚟自邊度咧？你話？即係你認為呢個係咪我哋昔日嘅香港？ 唔係，當然有啲人話我哋嗱，你揾一個理由係好容易有個 easy way out 嘅。OK， 包括我哋上一節講嘅嘢都係，我哋將嗰個責任賴咗落去老共度，咁我哋咪舒服啲咯。香港人唔係咁嘅，我哋搞抗爭人都唔係咁嘅，做工程嗰啲友都唔會咁乸西嘅，咁唔係。我是嘗試希望有這個結果，但似乎過去這幾年來，無論鐵路也好，無論運動也好，似乎都難脫離它手影。 很難，那個崩壞呢，所以你大家不要輕視那個崩壞，以為哦，有些我們以前的，即是都有一種說法，沒有啊，你就少出句聲沒事啦，即是總言之，涉及到中共的，或者涉及到一些什麼，你不要開聲就算了。喂，不是啊，你現在從，我不是想真的將兩件事夾硬拉在一起，今天港鐵這件事，你說如果跟我們的政治無關呢，等於司法一樣，我是不信的，我觉得是跟政治有关的。 你政府那个行政，你那个施政、 啊、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香港最珍贵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公务员系统是中立最有效率。 本来是这样，现在大家就将个 attention， 公务员系统啊、个 attention 就是怎样可能 please 的主旨，这个作为他们在工作的晋升里面呢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不是靠表現的， 不是靠表現咯， 是 係嘛？比舉例啫，你話 DQ 主任，佢原本以前是一個政務主任， 係， 然後跟住以政治表忠可以獲得嗰個嘅晉升機會，然後大家公務員系統睇看在眼裏，乜嘢最重要啊？ 嗯， 唔係你嗰個喺個工作裡面如何監察嗰個嘅工程， 如何去即係盡忠職守。 簡單 講，而係咩咧？這個嘅高鐵最緊要咧，如期可以通車，跟住其他嘅嘢唔好考慮啦，個安全因素唔好考慮啦。 簡單講，如果我要做公務員，而家我首要最叻嗰樣嘢，擦鞋擦得叻。唔係我叻唔叻仔，嚇唔係我寫嘅政策文件寫得好唔好，唔係我同人嘅交往好唔好，甚至乎我負責管啲外判工程，我嗰、那個觸覺好唔好，嗰啲已經唔重要啦。叻唔叻仔嗰啲已經唔重要啦，擦鞋擦得立唔立立令。 嗱，我話俾你聽啦，因為我真係 點樣 appease 嗰個阿爺老公係咪？ 嗱，我親耳聽到嘅就係咩咧？ 堅㗎嘛？ 就係、是、親耳聽到嘅就係、是、你今時今日去做執法者，咩嘢最重要咧？係咪專業執法最重要咧？唔係，而係咩嘢啊？而係要按住嗰個嘅政治形勢去執法係最重要。所以今時今日我哋香港嘅執法系統之所以崩壞，係同個政治係完全有關。嗯、然後跟住你推演同樣嘅邏輯去到其他嘅，包括你以為啊工程嘅嘢冇政治啦，點會冇政治啊？高鐵本身就係一個好具好富政治意義嘅一個工程啦。然後跟住阿爺話一定要幾多月通車，你咪以嗰個作為一個死線，有呢個死線可以犧牲所有嘅安全系數。 嗯， 所以大家唔好輕視嗰個政治，以為就係話我唔去得罪中共咪冇事咯。 啱， 而家連你嗰個安全都受到威脅啊！ 你提醒我一樣嘢，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咧，即係年少氣盛嘅時候咧，即係開區議會，我發覺我喺嗰個過程裏邊學咗好多嘢，即係港英咧同你係講政策嘅理性， 嗯， 你唔好話喂阿哥呢度整個紅綠燈，嗰度起條橋，呢度整個公園搞個圖書館，佢同你講數據，呢、這個就係政策嘅理性啊嘛， 係 嗱。我哋嘅政策，嗱，你可以改我嘅政策，五萬人一個乜乜，即係中型嘅圖書館，十萬人一個大型嘅圖書館，啊，如果呢度咁多人過馬路嘅，我就整個斑馬線， 嗯， 係嘛？我發覺下邊有條斑馬線，上邊又整條橋， 嗯， 托咩？粗俗啲講就係、是，上邊有條橋，下邊又整斑馬線，或者係紅綠燈。喂，以前人哋係同你講呢啲嘢㗎，因為點解咧？佢會攞個世界嘅指標，根據個人口比例、年齡嘅問題。喂，我哋點拗啊？我哋咪唯有跟人哋個 policy， 一係就話喂，政府咁多錢，咁五萬人唔夠，咪三萬咯。唔係你最多同人哋咁拗嘅啫。喂，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喂，呢啲所謂嘅政策理性係唔見曬㗎咯喎。 冇啊！嗱，今時今日我哋叫大數據年代， 係 我哋嘅政治領域。有幾多係應用緊大數據個客觀性而係作出嗰個嘅決策呢？我可以話俾你聽，非常之低， 係冇係嘛？應該係嘛？ 非常低， okay。 即係話咧，嗰、那個政治嗰個嘅考量咧，係 overwhelm 咗個數據。 嗯， 你頭先所講嘅咪就係、是，喂，我嗰、那個咪就係超越理性咯，我用個數據去作出決策嘅判斷啊嘛， 係 你而家成個政府啊呢、這個啊今日啊鄭啊呢、這個777出嚟講嘢，好心理啦，你言不由衷，你話即係梁天琦嗰個嘅判決，又跟住大家咧就總言之咧就唔好乜乜乜啦，今次咧就其實即係就引用翻馬道立所講嘅嘢，嘥氣啦，你明心知肚明啦，所有嘢都是政治啦， 神又係鬼，又係你。鬼系你班友， 所有嘢都是政治。 唔系，所以我唯一嘅结论，令到自己开心啲，就系、是、全部都系一场戏。 嗯， 全部都系一场戏，咁啊，大家就开心少少嘅。虽然你话我咁系即系自己呃自己啦，系嘛、啊？由上到下都系做一场戏俾大家睇、 啊。但系都系讲翻嗰句，大家嗰个嘅开收仍然系有用。法律上面咧嗰、那個嘅即係法官嘅判案，你千祈唔好聽啊呢、這個七七七所講，就話啊你哋嘅即係嘅意思啊嚇，佢嘅意思係即係嘅意思，大家唔好評論 法官的判案。 屌，點解唔評論得？ 我認為大家係絕對應該按你哋嘅常識去評論法官的判案。呢一樣嘢有冇用呢？我可以話俾你聽，同我哋嘅抗爭一樣，你係唔會知道有幾時有用，幾時冇用。但係如果你係 keep silent 嘅時候咧，沉默嘅時候咧， 助紂為虐， 咁就乜都冇用。 喂，今晚時間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 我哋兩個都好醉咯。 我冇啊。 是咩？我见你十下十下咯，已经 系咩？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谁个夺谁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